锵锵三人行，这个许鞍华导演既然能来，那么我当然就排出了我们节目最强坐台阵容。这个上 就这几个阵容，就数来数数去了。 闻到吗？这么我闻到强力嘉宾，这个是我们节目的第一型男马家辉。 是是是， 而且要先说明哈， 他来做你的台，你想想 排、 这个、 排行还是排行啊？ 排行 不分先后哈，这里刚是有先后。他们那拍电影都是这样嘛，打不同的明星名字都说不分先后。 文道是实力派，排先，你是偶像派， 首席， 对对对。而且咱们家辉知道是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而且这个做功课带了这么一本书来啊，这是像是一本有年头的书了。许鞍华说许鞍华， 通常一个导演他是这样，等于一个艺术家嘛，创作到一个阶段一个境界的时候，通常就会出一本书了。你看北野武说北野武，然后小津 安二郎 说小津，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一个导演，当你看到哈，出比方说你跑去书店哈，突然看到一个自己的书，马家辉说马家辉，有人编这样的书，表示你成了，你已经到了大师级的地步。 你这话说晚了吧？他现在才成吗？他早就成了。 那不一样，这两年我觉得许鞍华的导演哈，你的作品或者说在电影圈的位置又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评审委员会主席说的话是吧？真的，我不是当着你面说，当然也是当着你面说。我最近是有一个雄心，我准备找来你的全部的电影看一遍。 哇，这是很大的雄心啊！ 从最早年，如果我能找到的话，有些啊是带着回味的这个心情看，要看的就是那种味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想起《半生缘》，我也看过嘛，是吧？但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听很多这个研究电影的人讲，就有一段时间好像走入低潮，这是好听的说法。这不好听的说法就是说拍了一些烂片，有一些年。但是我不明白啊，同一个人，拍一些怎么会烂片？就是说自己不是自己控制的吗？ 确实有时候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失控。 会是这样的吗？ 会。 那你先说你同意那是烂片吗？因为啊，我们前好像几个礼拜吧哈，有跟其他嘉宾谈到你的电影嘛哈，我跟文涛都讲的说，对，同意说有些片看起来好像我觉得不应该不是许鞍华拍的，搞不好是买你的名字来放进去，那个电影不太像。 我不敢说，我不会，我当然不想太不太想认识烂片。如果说是烂片是自甘堕落的，不管怎么样拍的，我还是很努力，只是一个不成功的片子，可是不是刻意的把它拍坏的那种，就是他可能还没达到目的，没有有缺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你还是说这个好像也是李商隐吧，过去有首诗叫做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会不会这个导演会有这种情况？你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实际观众啊是最清楚的，你这个电影是好是坏，只不过观众说不出为什么，说不出这个所以然。导演会不会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迷宫，还是一种什么境地？就是说他也在拍，他很认真，可是他掉进去了，出来之后大家一看其实挺烂，或者说他自己拍完之后跳出来看发现没拍好。 通常我都知道的。因为我不是那种全才的导演，能写剧本啊，能掌控就是那个摄影啊各部门的嘛，我需要一组人，就是大家努力就是合作。那么尤其是我特别需要一个好的剧本啊，也许是适合我拍的剧本，那么我又很不自量力，很希望试试看别的题材。那有些题材我是有点明知故犯的，像说男女情欲的戏我是不懂拍的。 不懂拍吗？ 我感觉我自己都觉得不大敢提这些在话题上，就别说拍了，可是我又要试试看。 那就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嘛， 没办法得心应手哈。可是你刚才说你需要一个好的剧本来拍， 对。 可是我听说像天水围那个剧本，人家交了一个剧本出来，其实最后九成都被你改掉了嘛。 没有， 所以给你一个好剧本干嘛？ 没有 吗？江湖传说是这样。 没有，我是按照剧本，百分之应该剧本应该百分之最少80%是完整的、哦、啊，就偷来出来。 啊，那太好了，那要还那个编剧一个公道，因为我参与了一个内地很重要的评审啊。啊，我记得里面提到那个剧本最佳剧本要不要给那个编剧，就有人提出过，根本是90%是改掉的，不应该给的编剧哈。 不用，没事，没有，肯定不是哈。我可以拿剧本出来作证。 是。 那这个导演干什么呢？ 当然就是集中人家的最好的东西，然后据为己有啊。 你就是等于说这个对白，什么的，基本上都按照这个剧本。你不去在现场让他们调整，或者这样不舒服，换一个说法。 少，很少，不太多。 啊，没有，我小时候啊，其实跟文涛有一模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电影啊，因为我们看电影都知道哈、啊，不管什么制片的名字啊，大公司的老板一直打字幕出来，最后一个字幕是谁？一定是导演的、啊，对不对、嗯？一定是许鞍华、陈可辛谁好、啊、导演，因为电影属于导演的嘛。那我以前就有这个问号，为什么要？导演不是编剧呢，编剧才是老大嘛，有好的故事写了出来，那导演干嘛？导演只不过把编剧的故事呈现出来。那后来我想法全部改变，因为他剧本啊只是写说整个对白是怎么样，情节怎么样哈，或许有些分层哈，可是基本上如何用电影的语言来呈现，这是导演要干的事情。嗯，这个就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的部分，能够这样理解电影吗？ 嗯，也可以， 嗯，也可以有所保留的。 不，因为一个剧本其实很重要。 导演负责的都是说不出来的部分。但是我倒是很想知道，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坚持的心情，但是看在别人眼里，好像是一路坚持在拍这个作者电影，就是自己想说啊，自己有感而发的这么一个，甚至是啊。这个编导演那什么自己都一脚踢的这样的一种，不是那种娱乐工业式的分工制作的，好像一直你是拍的这种作者电影的东西，中间也经历过咱们说的这个烂片时期，哈哈。哎，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过这种迷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最绝望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会有什么转行的想法，或者是怎么想怎么走下去，在那个阶段会有什么心境？ 不感觉不是想象那么坏的，就是像我说在老人院，你以为他们感觉很坏，其实好像是一天一天的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活下去。 比如说担心不担心找不到钱怎么办，或者说这个找不到好的演员这个怎么办？ 一直都是这些担心了。好的时候跟坏的时候，不过不同的分量，就是比如你的治愈好的时候，你会担心哎有没有两个有没有选错，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说有没有是都是其实都是问题，我不觉得就是像两个天地这样子。 我其实你这因为文涛提到低潮哈，烂片时期啊，你最低潮是在哪个阶段的创作？因为在天水围系列出来以前，我听过好像看报纸吧，有人说举例说，你看香港导演多穷都没饭吃啊，你看许鞍华想拍个片10年没有钱给他拍片哈，很多这样的说法。你最困难是哪一段的创作时期？ 我感觉应该是从拍那个拍完那个《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 好久了吧？ 1983年大概到拍《女人四十》之前，我是自己的感觉最低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其实是香港电影最蓬勃的时候，大家都来就是疯狂的每天拍两三组戏，导演一年拍3部到5部，我最多一年拍1部，然后觉得哎呀怎么我拍的那么慢，什么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自己又拍的慢又不是特别好，感觉很坏这样子。 就别人的这种这个风头火势啊，会不会对你自己造成一个压力？ 会啊，因为人家就说为什么你拍那么慢啊，这样子。 真是啊，有点官盖满京华，私人独憔悴了。 因为人终归是自己环境的一部分嘛，你不能不受影响的。 真的真的，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看电影就对这个你这个人有很多好奇，比如说你生活里除了拍电影之外，你平常都是什么样的？ 平常我无所 事。不拍电影的时候，你每天都干什么？ 我很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忙着干什么呢？ 我好像每天都在到处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忙着谈，你应该听说导演都花蛮多时间跟人家谈故事、谈剧本的吧？ 对，找资料到处谈，而且我很喜欢，就是比如去找我对那个题材有兴趣的，找一些人来，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可是谈这样子。 对啊，我也接过许导演两三次电话，就说、哎，佳慧，我现在想拍一些题材，你那边有没有材料，有没有了解？那我刚开始非常热心嘛，好，我们见面聊天这样，然后就跑下去谈了一个下午。可是跟导演谈天，你有这种感觉吗？你跟冯小刚他们非常挫折感非常大。 为什么？ 你跟他们讲了一大堆的故事，最后他们一定可以跟你讲了100个理由不能拍，对不对？可能政治敏感，可能钱不够，可能没有市场，那就这样。所以接电话，我接了他三四次电话嘛，接到后面两次我都不太愿意出来了。对，就是谈完没有结果。因为拍你们同时手上有好多题材去选择是吗？ 对，也不是那么有目的性了，就是随便去谈一下，有可能有用这样子的。嗯啊，然后看书啦，等等。 您说您是跟您的这个老母亲在一起生活？ 对。 你做饭吗？ 我不做饭，我们有一个佣人他做饭。 给你们两个人做饭。 对。对 啊。那你平常跟母亲话多吗？ 普普通通啊，也有话，不过不算的 啊。但是，那你平常自己都会看些什么书呢？我对他充满好奇。 我最近在专攻那个契雅各医生， 契雅各 医生 Pasternak 的那个，我是十年前看了一遍，是看中文翻译本，那么现在我要看一个英文翻译本。然后还看了，同时借了几部，同时期的，有些是讲他的那个批评的那个大二十多年、几十年的批评的一个summary。 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特别现在重看这书？你想拍类似的题材、时代还是？ 我是想知道，我记得那个戏是怎样的，然后再重新再看那本书，然后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那本书，我觉得很奇怪，说不出那个感觉，因为他们都说它不像一个传统的小说嘛，像一个叙事诗，所以那个结构一定很特别，所以想拿回来再看。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人呐、啊。平常他们说背着个购物袋自己就打地铁啊，看着就是这样一个像个甚至像个普通的主妇一样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实际上呢，从你拍的电影里，那天我们还在讲到这个陶姐啊，我就觉得这个格啊，照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来说啊，格真的挺高。我所谓的格是什么呢？就不是那种特别煽情啊，或者说是我们叫撒狗血啊，是吧？而是这种能够这么含蓄，甚至是平平淡淡当中啊，能够让人觉得哎呦，这个特别的感人，特别动人。这个啊，需要你自己这个情绪上特别投入嘛。比如说在拍这个电影期间，是不是你自己也处于一个心绪起伏的这么一个情绪很容易投入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像有些演员拍完戏之后很长时间还沉浸在这个陶姐的这种自我感觉里，或者说这个剧情的这种情感里，导演会是这样吗？ 这个我觉得人人都不一样了，然后我自己各个每一部戏都感觉不一样了。这部戏很奇怪，我很投入可是很冷静，我并不是搞得很兴奋啊，也许很紧张啊，我就是一件一件一件的做，不行也没关系这样子。 有时候因为有一个细节弄不好，你会发半天的愁。那我也没有，我说哎，这个不行，我们就做这个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好过。那我还以为拍一个戏，尤其是比较好的戏要很痛苦。如果有这样的经验，我真是不怕拍戏哦。 听说许导演蛮投入的，拍完桃姐之后顺便最后就留了一个床位给自己。然后那个老人院说不用许导演，我们送你一个永远床位来这个靠窗户的留给你。 你说你将来要去老人院，你是对这个杏林老人院感兴趣吗？ 我都没关系啊，这个可以的。不过听说政府的那些地方比较宽大一点， 宽敞一些， 比较舒服， 会宽敞一些。所以我发现呢，也确实就是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啊，会不会对于这个老或者说将要到来的这个老和病啊产生一些什么担心？ 我真是不是将要老，是确实是已经到 才65嘛， 已经老了， 已经可以你去什么叫长者票啊？ 办公室搬到养老院是吗？ 所以我怎么讲？我觉得是你刚才是问的什么？ 就会对老啊，会有担心或者有害怕，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应付。 现在已经老了，所以现在也不害怕。 不害怕。你比如说我还是就是说我总觉得哈，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就总会觉得啊，哪怕是有子女啊，也不愿意，就是说我们上面养老我们尽最后一代的责任，下面我觉得我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不希望再成为将来子女的负担，甚至就是说我自己打算好了，甚至说我自己存笔钱，到时候我就进养老院，大不了我要有钱我雇一漂亮女护士就专门伺候我，反正就是说要自己安排自己，对不对？ 你想得好仔细啊。 想得很仔细。 是，的确是。我这个年龄也是中年嘛哈，快50了，明年50，这样也是跟一群我同年龄的朋友讲好了，跟老婆协议好了，那我养了你40年，以后我没什么要求。 你养了他40年，你们 以后我再老下去就养了他40年了嘛。这样养了20多年，再过10来年我老了，然后我说我对你没什么要求，唯一回报是你一定要给我找个28岁的女护士啊，坐个轮椅，她来推我。然后要身材要好的，他可以在背后顶着我。跟他讲，那我老婆也有良心，好，二话不说，没问题。 对呀，对呀，你比如说将来啊，好比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真进了这个养老院，又不是子女啊，那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啊，甚至你可能不能动了。 我觉得其实我的感觉，我不是专家，可不是因为拍了一个戏就是专家，可是我有两个体验。一个就是你要认老， 认老， 你不能老是觉得你还能像以前这样子，还老把自己跟20岁比，那你就很痛苦。你现在如果不能做什么，你就干脆不做，然后不想他做别的就好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要那么骄傲，老是说啊，我到时候不靠子女，我不靠朋友，我要自立。我觉得好是滴滴的，像我们广东人说，你们找我搬到地铁站附近，然后旁边有一个蛋糕店，你们来看我，记得带蛋糕。 对对对，该让人那么孝敬还是得让人孝敬。 然后人家来帮你，就不要拒绝。因为骄傲，我觉得就好办了。可能其实引申下去，不只是老年，我觉得任何时间其实都应该这样嘛， 不要太较劲，照我们这北方话说 是不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看你啊一直都爱拍电影，不管是市场好市场不好，不管是有投资没有投资，反正就是要拍电影。那么这个东西的瘾在哪里？就是说拍电影的快乐对你来说是什么？ 有权利欲吗？ 啊！ 因为我怕戏，人家说 可以骂人吗？ 没有，你在拍戏有100人在现场，也许50最少听你话，你回家一喊几十声，没人理你，那当然是拍戏好了。 因为你看，我看过那个意大利那个费里尼他写的这个自传，我就觉得拍戏对他来说啊，就是一个好像嗨的过程。就他们就发现这个人呢，一到片场， 他就这个整个这个荷尔蒙都是高的，就是非常兴奋，就走遍全场，似乎是很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每次完了之后都怅然若失。你是这样一种瘾吗？ 我倒没有怅然若失，也没有很嗨，可是我感觉在拍戏的时候我是感觉比较集中精神，能把自己的能量都集中起来发挥，做别的事做不到这个。 哦， 因为比如你写东西，你没有突发的事，然后你做一件事，你没有人事关系，所以拍戏是最完整的一个怎么讲混合的挑战。 但是又能让自己完全集中在这个里面。 平常你不觉得自己那么有用。 那许导演问一下，你下来现在进行的拍片的计划是什么？拍桃姐续集吗？ 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想就可能很难了，因为我就在搞几个案子，希望能拍到一个这样子。 是哪些？是也是跟香港有关系的？ 我有些是香港，有些是内地的题材。 这个桃姐一大卖，票房这么好，是不是以后咱们这个文艺片万岁了就？感觉道路更光明了？ 会好一点吧？ 是。家辉，你这个研究香港电影史的，你总结，许鞍华在这个香港影史上是什么位置？ 那在他面前 还活着，但是可以说说。 那个许鞍华基本上很特别的一个创作的路嘛，其中一个是说，在香港导演往北发展的过程里面，许鞍华相对没有那么抢在前面，对吧？好像在内地拍片的，不管管照数量来说，没有很多。成绩也没有很大，对不对？在内地好像我觉得那个题材啊相对回来，可是你每一次去拍本土的题材都拍得非常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